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集《神秘黑客》。因为这句话，房间里陷入诡异的气氛中。宁晴低头，拿着筷子，不急不缓地自己吃饭，脸色微僵，表情收敛，没有开口说话。慕莹则是尴尬，看看秦宇，又看看秦闪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慕南连头都没抬，秦宇却像是反应过来一般，他吐吐舌头：“ 妈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”“ 啊，没。” 听到秦宇的声音，宁晴笑了笑。秦冉坐在自己的凳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淡定如初。他略略抬头，慢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我去京大。”注意，他说的是我去京大，并不是考京大。只是桌子上的人没有注意到，都有些愣，连木南都拿着筷子若有所思地看着秦冉。秦宇扑的一声笑出来，他给自己夹了根菜，一边吃着一边笑道：“ 原来姐姐也想考京大，那你加油，我在京大等你。” 啪的一声，宁晴终于忍无可忍，她扔下筷子直逼秦冉：“ 你考什么京大？你当京大这么容易考的？秦冉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明年不管考到哪个学校，你都必须给我去。” 他好面子，尤其宁家跟林家家境差那么大，在林家面前他更小心翼翼，所以他耗不过秦汉秋，不得已把秦冉接到云城读高中。一年宁晴可以忍耐，可眼下秦冉说要考京大，那他要在一中待几年啊？宁晴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。秦冉夹了一块排骨，动作依旧挺随意的，他瞥宁晴一眼，笑道：“这个不劳您担心，我不用你管。”“ 我不管你还有谁管？ 我这十几年也是自己过的。”秦冉打断了他，抬头似笑非笑的，肆意冲天：“别这时候突然接外婆的盘，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，我来云城哪件事你管得了？”宁晴脸色僵了，他脸色发青，他突然尴尬。秦冉上学他管不了，他给秦冉准备的东西秦冉一样没拿，他让秦冉住在林家秦冉没住，他这个女儿跟之前变化太大了。他查到的资料没有错，秦冉真的是个刺头。看宁晴想起来了，秦冉才收回目光，翘着二郎腿，挺随意的说道：“想起来了就好，能管他的也就外婆一人。”宁晴有些尴尬，可也生气，秦宇从来不会这么不给他面子。“ 行，你是祖宗，你厉害，你到时候考不到别来求我，求林家帮你安排大学，我不管你了。”“ 谢谢。”秦冉非常真诚。宁薇咳了一声，他给秦冉夹了一块没有刺的鱼：“ 冉冉，你少说两句。” 秦冉低头剥着鱼，伸手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除了外婆，他对宁薇也比对宁晴尊重。吃完饭，秦宇就跟宁晴提出来回去。宁薇家又破又旧，习惯了住别墅的秦宇是真的很嫌弃。“ 小姨，二表姐，我送你们下去。” 慕莹立马站起来。秦宇看了他一眼，不冷不淡地说道：“ 谢谢。” 慕莹受宠若惊：“ 不客气。” 临走的时候，宁晴路过秦冉：“ 上次的事情妈妈给你道歉了，是我口气重了，我就是不想你跟你外公一样，你听妈一句，我到时候花点钱让你上个三本。” 秦冉没说话，宁晴转身追上秦宇：“ 秦冉，你让我太失望了， 秦冉端着一个印着草莓的马克杯喝水，这是他在小姨家的专用茶杯，小姨一直给他留着。他想起来宁永晴说的是昨天医院的事，低头喝了一口水，没想到宁永晴还会道歉。他站在窗户边看着楼下，有些发怔。好一会儿，他端着水杯看了一下房间的格局，非常小。打了个电话叫空调安装公司那边明天来安装空调，秦冉没等宁薇唠叨就先回学校了。横穿一中，陆兆颖咋咋呼呼地带着电脑去徐校长办公室，徐校长稍加思忖就给他找了个人过来。 这是封慈，在京大计算机专业。 徐校长介绍着两人， 现在跟人合伙开公司，自己开发软件，小有所成。 陆先生。 风慈一张硬朗的脸，伸过去的手修长干净，有一层薄薄的茧，眼窝深邃，唇很薄，鼻梁高挺，风流俊美，年纪不大，但已有成功人士的精英气息。风慈知道徐校长有意为自己拉拢人脉。陆，他在京大这两年也琢磨过京城的形势，若真的是那个陆行，他就真的欠了徐校长莫大的人情。风慈带了 U 盘跟修理工具，先打开陆兆颖的电脑。 怎么样，短时间内能修好吗？ 陆兆颖凑过来，左耳的耳钉闪闪发亮。风慈微微皱眉，他检查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。风慈打开指令，输入一大串代码，上面跳动了一堆一般人看不懂的数据，他停留在上面的时间上。 陆先生，你的电脑确实被人攻击过。 风慈调出历史记录， 对方有留下自己的印记，应该是黑客黑鹰。 黑鹰？ 陆兆颖啧了一声。 那我们的数据记录还在吗？ 在。 风慈神色莫测地看着电脑。 有人帮你们反攻击了一波。 啊？ 陆兆颖这下觉得奇怪了。黑鹰这个人说起来，他以前出行过某次任务时听过。这个人是十分有名的黑客，只要给他钱，好事坏事他都做，刑警盯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但他将自己藏得很好，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。黑客千千万万，但在黑客中冒头又十分高级的，那更是凤毛麟角。黑鹰在国内至少能够排得上前十。所以听说攻击人是黑鹰，陆兆颖估摸着他们调查的一堆证据都没了。没想到风慈会回了这么一句，有黑客帮他们反黑了一波，能正面对上黑鹰的黑客。 知道是谁吗？ 陆兆颖神色认真地问道。风慈摇了摇头， 对方没留下任何线索。 头顶一黑，陆兆颖一抬头站起来。门外程俊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他身姿修长，半低着眉，懒懒散散地靠着门框。 修好没？ 陆兆颖开口道。 俊言，你来得正好，数据没事，我先给他们传了。不过这件事比较复杂，有个不愿意留名的大神帮了我们，是你认识的吗？ 看陆兆颖的态度，风慈看着程俊，陆兆颖叫他俊爷，他微顿。如果陆兆颖的身份没错，那这位俊爷就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